小型哺乳动物、鸟类、昆虫提供食物来源，这是在生态景观林当中增加的。另外，城市的森林呢，也会模拟自然群落的乔冠草藤的复层结构和形态，建立完整的食物链，为鸟类、野生动物提供更好的食源和栖息地。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情况。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二，农历2月2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受到上游沙尘气团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一次沙尘天气，能见度受到一定的影响，请您要注意交通安全。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北风会逐渐增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沙尘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外出请您注意防风防沙，入夜后风力逐渐减弱。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有浮尘转晴，局地有扬沙，北部山区早晨会有阵雨，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那么预计今天白天本市有沙尘天气，对于车辆的保洁会有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高速方面的情况，是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建亭桥北、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桥到清河桥以及北沙滩桥区，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五元桥路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请过往车辆小心驾驶。 多面的北京城，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其中环境交通一卷讲述了北京城在水源、森林、能源、水路往来等方面的变迁。今天我们就带您去了解北京的环境交通。第一道题就来了，元大都建立后，都城选址最显著的特点是水源供应地的重大转折。那么从元大都开始，北京的水源供应地转向了哪儿呢？A. 莲花池水系 B. 高粱河水系 C. 潮白河水系。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继续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的访谈，我们邀请到北京城市史系列丛书的作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给大家说一说有趣的北京城市史。那么从元大都开始，北京的水源供应地转到了哪儿呢？莲花池水系、高粱河水系还是潮白河水系？如果各位朋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 洛阳二里头遗址发掘保存最完整的最早宫室建筑已经出土，已经发现了。专家说，河南洛阳验尸二里头遗址五号基址至少由四进院落组成，这是我国后世多院落宫室建筑的源头，将多进院落建筑模式的源头上溯到了3700年前。由于中国土木建筑难以高耸，宫室建筑不得不向纵深发展。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正在新建，预计明年的10月能够建成开放。昨天从大洋彼岸传来消息，由扬州剪纸大师熊崇荣设计的红楼十二钗剪纸走进了邮票王国列支敦士登。列支敦士登之所以被称为邮票王国，是因为这里的邮票世界出名，它以漂亮的图案、艳丽的色彩和丰富的题材受到世界集邮爱好者的喜爱。作为列支敦士登重要的财源，每年的邮票收入占到整个国家总收入的20%，可以说是创了世界纪录了。这次列支敦士登邮政选择熊崇荣的红楼十二钗发行个性化邮票小型章，将于4月22号全球发行。再来关注一件蓝色钻石的拍卖。据报道，一枚名为法尔内塞蓝钻的珍贵蓝色钻石下个月将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卖。这枚蓝钻呈深灰蓝色，重 6.1 克拉，开采自印度格尔康达钻石矿。1715年这枚钻石被赠予它最早的主人，西班牙帕尔马公爵的女儿。当时公爵的女儿嫁给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之后法尔内塞蓝钻被西班牙皇室传承多代。拍卖行介绍说，300多年来这枚蓝钻一直被藏在一个皇家的珠宝盒里，除了主人的近亲和家族珠宝商，没有其他人知道它的存在。回溯古今中外，扇子总给人优雅的印象，其中也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昨天尺素轻盈欧洲扇文化的繁华世纪展在中国园博馆开幕了，100把欧洲珍贵古董扇第一次亮相。扇面题材以园林风景、贵族人物、东方元素等为主，扇骨由象牙、玳瑁、羽毛等珍贵的材料制成，通过尺宽的扇面上生动的人物故事，带观众走进那个浪漫时尚的繁华世纪，从细微之处感受东西方文化与艺术交融的魅力。这次展览还采用全息投影的形式，对做工精湛的扇子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再来为您介绍一本新书，一部还原解放战争时期长春战役真相的长篇纪实作品《围困长春》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围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主要战役与历史事件，尤其是围困长春战役的发生发展、胜利的全过程展开叙述。对于围困长春这场战役，作者李发索既写了胜利与成功，也写了失败与挫折，尤其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例如林彪、李作鹏、邱会作等直言不讳、功过分明，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剖析书写历史，还原了70年前这场惊心动魄的长春战役的真相。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想体验壮族三月三独特的民族风情吗？今年的壮族三月三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40多项重大活动，全区各地将有1000多项民族文化活动展演。今年的活动定于4月12号到5月12号在广西各地集中开展，活动主要包括桂风壮运农、民族体育炫、相约游广西等5大板块。4月18号农历3月3当天，广西民族博物馆将举办主会场活动，集音乐、舞蹈、服装、美食、技艺、民俗于一园当中。拍照发朋友圈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您听说过首席社交媒体拍照官吗？世界最大邮轮海洋交响号日前从西班牙巴塞罗那开启处女航。这艘邮轮号称世界上最适合发社交媒体照片的船，而且还特别设置了首席社交媒体拍照官。这位首席拍照官弗朗西斯现年36岁，去年在选拔竞赛中脱颖而出，负责在航行途中就如何拍出适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完美照片向乘客提供咨询。 他说，真正适合发社交媒体的照片必须足够独特，不仅要有好的背景，还要能让人惊叹或者看着照片中的美食直咽口水。想拍出让人惊叹的照片，下面这个旋转兵马应该是个不错的背景。美国缅因州新克莱尔镇的居民在冰冻的湖面上凿出了一个巨大的旋转木马，组织方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冰制旋转木马。当地人先在厚约76厘米的湖冰上钻出了1300多个洞，再用链锯等工具切割，凿出了一个直径130米的圆盘。日前他们在气温升高的时候使用四台船舶舷外发动机让圆盘转动起来。也许它没有一般旋转木马那样绚丽多彩，但是晶莹剔透的旋转兵马也别有一番风情呢。家长们注意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官员说，亚洲太平洋地区儿童肥胖症的患者数量增长迅速，如果不及时倡导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埋下肥胖症定时炸弹，给社会医疗体系造成沉重负担。据了解，超重儿童成年后患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和肝病的风险更高。专家认为，过去20年亚太经济增长几乎从未间断，廉价食物变得唾手可得，人们从事体力劳动的机会大幅减少，却没有适时平衡饮食，难免会发胖。需要瘦身的还有韩国的食品包装。最近韩国多家食品企业决定减少产品包装以减少垃圾，比如大型食品企业好利友公司，2014年至今他们已经缩小了薯条、墨西哥炸玉米片等大约20种产品的包装尺寸。2016年起设计产品包装时，也将油墨颜色种类由246种减少到178种。另一个大型饮料制造商乐天公司生产瓶装水时减小盖子尺寸，标签制作过程更注意环保。另外，我们中国一月份也开始全面禁止进口废塑料等24类高污染固体废物，使韩国回收和处理塑料垃圾行业失去一大出口。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申请新能源汽车指标的朋友注意了，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昨天发布了今年第二次机动车指标申请情况，个人新能源汽车指标数量增加，个人申请新能源汽车指标数量增加。虽然新能源汽车的指标不需要摇号，按照申请顺序先到先得，但是按照目前的排队规则以及指标配置的数量来计算，新能源个人指标可能会排到2023年。截至2018年4月8号24点，累计收到个人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一共是234650个，比2月份增加了24000个。关注买房信息的朋友注意了，4月12号到15号2018年北京春季房展将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据介绍，今年北京地区的参展项目数量约为20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全都是市场中在售或者即将推出的项目，包括普通住宅、别墅、商业等物业类型。项目分布在丰台、房山、怀柔等地，主力销售户型为80平方米左右的两居和150平米左右的三居，还有一些300平米以上的户型，以满足不同购房者的需求。北京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今天开幕了，将持续到5月31号。今年草莓音乐节也将在平谷重磅回归，朴树、窦唯、痛仰等知名音乐人和乐队将现身音乐节。另外，平谷区还将第一次发起情定桃花认购平谷大桃活动，游客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进行认购，可以在桃树上定制专属的认购牌，管护人员会定期拍摄照片和视频分享给认购人，果实成熟后可以亲自采摘或者快递到指定地点。至于想欣赏桃花的朋友，今年平谷区山前暖区的桃林将在4月11号左右进入始花期，最佳的观赏花期为4月13号到5月初。好，我们再来关注戏剧演出方面。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今晚7点半将在蜂巢剧场上演。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此前曾被徐静蕾改编成电影，

玉泉山脚底下呀，那当都跟江南水乡一样啊、嗯、包括现在我们南城的丰台一带的这个丽珍门啊，凤凰嘴啊、 嗯、 水头庄、万泉市啊， 这都是水的名儿， 这都是水的名儿、嗯、当时也是确实是全包括南海子，就是现在南海子这一带都是很面积很大的湿地， 嗯 啊，还有比如像咱们这个顺义那边、 嗯、 啊，那个咱们朝阳这边金盏店哈、啊、还有那个交亭店什么的，这都是大的这个店铺啊。 哦，就是以前都是这里都有比较多的这个水是吗？ 对， 嗯， 这个我们万泉庄，海淀的万泉庄， 嗯， 在清代乾隆的时候，那时候还记载还有大大小小28个泉，有名有姓的泉， 所以这里是有山有水的、 啊， 所以咱们的先人就是选择北京城这里作为这个栖居地是有道理的哈， 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啊、哦。那既然北京是曾经是因水而起，被泉水浸润，刚才您也多次说到北京是被水浸润哈。那以前咱们北京的这个水源是在哪儿呢？头在哪儿呢？ 早期的北京城市呢，因为规模不大啊、 嗯， 在我们现在所说以广安门为中心的这个继承这个时代呢， 嗯， 它主要的水源是永定河， 对， 永 定西边过来的， 对，从这个山西大同那边， 嗯， 流经张家口、宣化这一带， 嗯， 然后进我们官厅水库那儿啊，这个山官厅山峡，然后流到门头沟，流到这个丰台、石景山这一带，对吧？ 嗯， 这个条河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地表水的问题，关键它这个整个河床啊，丰富的这个地下水涵养层是一个， 嗯， 啊，所以它还有很多泉水的涌出，也跟这个永定河是有关系的。 那时候主要就永定河水系是吗？ 在继承就早在我们北京城的早期继承时代，主要是永定河水系， 嗯。 那么跟继承直接关联的一条小河，那就是莲花河水系，也叫莲花湖水系。 现在还有莲花池公园。 对，现在的莲花池为什么这么受到重视？ 嗯， 也是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我们一条主要的城市水系啊，主要城水源。 哦，就是以前的这个水系大部分分布在城市的这个西部哈，其实那时候城市的中心也在这边，是吧？ 对，我们城市 逐水而居嘛。 对对对，因为我们城市不大，那时候城市不大嘛。 嗯， 那个主要是在这个永定河这个流域哈， 嗯嗯， 这个从现在潮白河流域引水，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但是， 嗯嗯，那么刚才给我们介绍水系情况呢，是咱们这个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环境交通》这一卷的作者吴文涛吴教授。那么上一次呢，这个北京城市史的主编尹军科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时候说呢，他为了搞这个研究几乎是走遍了北京城，而且是年龄很大了，当时他尹老师已经七十八了哈，那会儿我说您这么大年纪这走了这么多地儿。啊，那个时候年纪不大，才60多，这个精神特别值得钦佩哈。那么当时呢，这个尹老师是走遍了北京城，而且还到了很多偏远的地区，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吴教授和这个孙教授，您二位就为了写这一卷这个环境交通这一卷是您二位共同写的吗？是不是也做了很多实地的考察呀？ 这个相应的野外考察啊，这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嗯 啊，我们除了看文献之外啊，最主要的呢就是野外考察，一个是看我们过去是吧，给我们留下的遗迹是什么，还有一个呢， 嗯， 就是看实地的情况啊，和文献相对照。 嗯， 它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文献呢，它这个记载啊，也不一定都是准确的。 嗯，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用这个实地的情况啊，和这个书上的记载呢，去对照。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一看我们这个书上记载的那些东西，假如说它是正确的话， 嗯， 那么看今天它有没有什么变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结合其他的这个课题啊的这个需要吧。虽然没有像尹先生那样是吧，说是把这个跑遍了，但是也基本也差不多，就是说主要的那些点嘛，我们是都去看了。从南边到北边呢，就是整个的我们北京这个块地方本来就不大， 嗯， 所以说这么些年吧，也是基本上就是跑下来了。 上次我记得来做客的时候，这个孙教授陪着这个尹先生一起来的，您当时说环境交通，您这一卷就是从这个介入开始写到最后出版，也历时了10来年是吧？ 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啊，就是中间呢是有一点这个由于其他的这个员工 停顿过、 对对对，他就停顿了。 是吴教授也是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吗？ 我是一进入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我选择的这个方向研究方向就是关于这个环境变迁 啊、 自然灾害。那么环境变迁呢，我又着重从水开始，介入，因为那个时候。水资源的匮乏已经成了北京城市卡脖子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历史上那么一个风水的地区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水资源这么严重匮乏的这样一种状态，从这个角度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水的问题。 那这几十年了。 对，这差不多是90年代的时候啊，90年代后期吧这个时候。所以这个这么多年呢，我也到处北京的山山水水哈、我们也是跑了很多地方，差不多每年吧都是有一些地方是要在实地的去考察，包括永定河从上到下游全部跑过了。 所以说会出这个北京城市史的这个环境交通这一卷，二位也是厚积薄发哈，几十年的这个经验都积累在这本书里。那么上次我们也说到这套书的出版历时了十多年，它是对北京城市史的第一次横向的探索，因为我们一说到城市史大家都什么辽清元明清辽金元明清这样顺下来，但是这次一说它是从什么交通啊水系啊还有什么城市的制度变迁啊等等这个方向就很有意思。那么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张秋月，您是这本书的这个责任编辑，这套书的责任编辑哈，那么对于这个出版方来说是不是从十几年前开始也是跟进这个研究了呢？ 是的，这个项目呢，从尹先生十几年前开始启动的时候，课题呢，我们出版社呢就跟课题组的这些专家学者就是密切的联系，关注他们这个写作的这个进程和动向。因为呢，出版社呢，我们北京出版集团呢，主要是出版北京方面的文史史地方面的这些专著，所以我们和北京社科院啊北京大学啊首都师范大学的这个凡是研究北京方面的专家学者呢都是多年的密切的这种合作，对他们那个学术研究和学术的课题都非常非常的关注。所以这八位作者呢是我们也是我们出版社的老朋友，也是搞北京城市史研究这方面的确实是顶尖的一批学者，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这些专著呢，对他们的学术动态呢一直都是比较关注。所以从一开始尹先生这条课题启动，我们就一直关注尹先生就这套这个项目的进程，所以一直是保持一件非常密切的联系。 那有没有担心过他会曲高和寡呢？ 哦，这个我们完全是没有，因为从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市史研究的方方面面的课题来讲呢，确确实实它从文献的角度和实地踏勘的那些角度来说都是比较难的，所以它研究的历程呢和写作呢也是比较漫长的，所以我们一直呢就是出版集团要出版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些学术专著呢，是肯定是我们也是要努力的为他们进行服务的，就出版方面为作者进行服务，所以我们不担心这个曲高和寡，主要是我们在资金方面啊，什么各方面啊，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努力去申请。为那个这些作者来服务。 好，那么引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北京城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极度缺水的状态，北京的永定河大西山又在历史的发展中经历了哪些变化呢？今天我们的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就北京的环境交通会给您来请到了这个三位专家来跟您聊一聊有哪些影响哈。那么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稍后来继续聊。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高考过来人常说，志愿填不好，未来多烦恼。为帮助广大高三家长提前掌握志愿填报技巧，教育面对面携手精华学校联合举办“加油考生”系列第二场，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及志愿填报定位大型讲座，专家解析运用一模成绩定为目标院校和专业的方法。预约电话：400-650-7766。

北京时间8:03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这一时段城区联络线的压力都集中在进城方向，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姚家园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西部城区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以及北部城区的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安利路，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多面的北京城，金中都建成60多年后，贞佑三年，也就是1215年，包括关殿在内的大量建筑就被蒙古军队焚毁。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到了13世纪中叶，元世祖忽必烈决定把都城从蒙古高原迁至中都，不久又在中都旧城东北郊另筑新城及大都城，历史上的北京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水源供应地发生了从莲花池水系到高岭河水系的重大转折，由此奠定的城市位置与水系格局基本延续到当代北京。莲花池水系在元代长期处于荒废状态，直至明嘉靖年间修筑北京外城时，才将莲花河截流引入外城南护城河。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B， 元大都发生了水源地向高岭河水系的重大转折。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历史上第一条正式的铁路是为谁修建的？ A 慈禧太后， B 光绪皇帝， C 袁世凯。 Hey， 我们先来说说这第一道题的答案。从元大都开始，北京的水源供应地转向了哪儿？转向了高梁河水系。刚才呢，因为吴教授说到了北京主要的这个最早的水系，因为说到了这个永定河，然后又说到了这个莲花池水系，所以好多人觉得是莲花池，您知道吧？就答的是这个莲花池，其实是不对的哈，应该是转到了这个高梁河水系哈。嗯， 对。 好，那么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高梁河水系，是不是很有意思呀？来，第二道题呢，说的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条正式的铁路是为谁修建的？为慈禧太后、为光绪皇帝，还是为袁世凯呢？这个呢，一会儿孙教授会说到哈。来，大家想一想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他，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他，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8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大家共同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可能就是环境交通了。今天我们的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继续为您带来《北京城市史》这套丛书的相关内容。今天第二集跟您聊聊北京的环境交通，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环境交通》一卷的两位作者吴文涛、孙东虎，还有北京城市史的责任编辑张秋月。那么刚才呢，这个三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今天要说的《环境交通》这本书的一点点简单的内容哈，以及这个出版这套书的一些波折。刚才尤其咱们的这个编辑张秋月说到这个书的出版过程还是有一些波折的，二位老师其实也说到了。那么咱们这几位作者和出版集团呢，也是经过了多方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这套图书。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几位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是这样， 咱们的编辑先来说说。 好的。那个是这样，因为我们这套书在出版的过程中呢，也是几经波折的。它主要是那个学术出版的这个资金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北京出版集团的从老总 到我们人文社科出版事业部的总编辑安东先生，就一直为这套书的资金、出版经费， 看来经费是最大的问题。 经费是最，因为那个在这几位专家的学术著作呢，他们是出版的这个经费，因为学术出版是比较难的嘛，这么多年来都是。但是我们在出版《北京城市史》这一套课题的时候，我们在资金的那个投入上，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力气的。从项目立项一开始，我们的事业部吧，我们就跟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啊的方方面面进行申请了这套书的那个资金，打了很多次的报告，也申请了很多次的这个经费。在2015年、16年的时候呢，我们又进行不懈的努力，申请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所以呢，有了这个学术出版的这种比较雄厚的资金支柱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为这套《北京城市史》的顺利出版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昨天我在跟这个吴教授聊的时候，咱们之前沟通，您也说现在出版这类的书也不太容易哈。 对，这个学术著作呢，一个是呢，怎么说呢，它没有像文化快餐那么大家这个效益那么好， 没有那么快一下， 哎，对，而且读起来也费劲。我经常这个在这个做学术论文也好，或者这出版刊物也好，都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注释的问题。尤其像我们历史类的这种书籍的注释，是非常复杂的啊。那么校对，我们出版社校对来说啊，编辑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所以他们做这方面的书呢，本身也非常的，就是工作量要比一般的书付出要更多一些。你说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当然积极性相对来说低一些。但是北京出版社这几年真的在学术著作上是下了大力气了，他们配备了最好的这个编辑力量啊，然后在经费上呢也是去大力的筹措啊。 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高兴能请到这套丛书的这个作者，大家来广播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这套书，会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话语让大家能够听明白哈。我们也很荣幸，你们也辛苦了哈，一次一次的来。那么现在北京城市史第一批一共七卷已经是出版了，现在大家对目前的反应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从那个学界和普通的这个就是文化爱好者，北京城市史研究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读者反应来说，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首先呢，是我们在2016年、2017年这套书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包括作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出版了。出版以后呢，这套书的反响是非常好的。现在呢，我们第一版的印刷呢，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今年进行了第二次印刷。所以呢，从市场反应来说呢，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这个书一出来就抢没了，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们作者自己手里都没有几本，然后好多人都跟我说你们这书我怎么光听到说怎么看不到啊。所以现在出版社正在筹措准备出第二批，印第二批， 印的也很精美。这个书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封皮儿，然后我觉得这一排哈，烫金的这个侧面的那个字儿，一排摆在这个书架上还是非常漂亮的哈。 是的，在我们出版过程中呢，关于这套书的内容，主要是内容为王嘛，在内容编辑加工方面，还有这个封面的设计方面，都是煞费苦心的。特别是这个封面最后是精装，然后用了这么下的很大的力度，就是为了向广大的读者和学界充分展示一下我们城市史研究的这个分量， 是 学术研究的分量。 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套书的时候，我跟编辑我们还说这个放在书架上倍儿有面儿。 是的， 当然主要还是要看， 对，主要还是内容的问题。 对对对 啊， 是 这个。我们也感觉很诚惶诚恐，看到下这么大， 非常精美，应该的。这样的一套，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学者，这么多的这个积淀出的这样一个书，也很不容易哈。那今后还会有一些新的内容丰富补充到城市史这个文库中吗？现在第一批才是七卷吗？ 对。 当时我们那个做这个为什么叫北京历史发展研究文库，就是想把北京城市史的这个发展和它的学术价值要深挖一下。 嗯， 所以呢这个第一套呢是在课题呢是在尹先生比较成熟的这个各个专题的基础上先出版了第 一部分、 第一部分，因为它涉及到北京城市史发展的全貌，还有它的历史沿革，包括它的人口地理、环境交通各个方面，就是主题性的课题专题比较突出。但是呢我们呢下一步呢还要那个出版一些就是专题性的东西，因为第一批有些可能是稿子因为不成熟啊，或者是还有一些方方面面的因素 还要补充。 这方面的课题非常多，因为 肯定啊，北京城市史肯定不只是能这七卷能代表的哈。 对对对对对 啊。 我上一次也说了，就是随着我们研究工作的这种进展啊，要开拓新的主题，另外呢深化我们这个学术研究的这个程度。 是。 这样的话呢一旦有成熟的会继续啊，就是参加到这个文库里边来、啊。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哈，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谢谢你们。那么我们说到北京城市史，刚才说了一下这个书的出版的一些内容，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今天这一卷是要说到这个环境交通这一卷。那么孙教授您负责的实际上是这个交通方面更多一些是吧？ 啊，环境方面也有。 也有一些哈。那么其实上一次来我们节目当中您也跟我们谈到过，说从金中都开始呢北京就实现了作为国家都城的一个飞跃了。 对。 啊，那么我还想问一下二位老师，因为是这卷书的作者嘛，就是这卷书叫环境交通，环境当中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水这个因素在北京作为都城的发展当中，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说吧， 还是请吴教授来说。 这个无论是都城也好，还是普通城市也好，但凡聚落，它必须要有水源， 逐水而居。 对，人这生命之源呢，是吧？这水扮演呢，它就是一个基础性的角色，就像空气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它对城市的发展，它也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城市的规模呢也取决于这个水源的充足是否充足。所以这个咱们刚才也说到元大都迁址为什么从这个继承这个位置，这么从莲花池水系为什么迁到高梁河水系，对吧，这也是因为水源需求更加增加了这么一个缘故啊，所以水是决定性的。 所以说这个在北京作为都城的发展当中，水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即便是在北京城里也是因为水系的这个变化，其实也不是水系的变化，是应该是这个城市的发展是吧，所以就会往水更多的地方去。 就是是这样，人们依赖水要傍水而居，但同时呢又在改变着水环境，它又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各种功能的发挥，为了发挥城市的各种功能，它要把这个水系的按照它的人的需求进行改造，进行调整。所以北京城市的水到目前为止已经很难见到纯原生态原始风貌的水系了。基本都是被人，尤其是被这个帝都啊，这个都城，这个功能特殊的功能所改造过的这个水的风貌。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刚才我们第一道题说的，从元大都开始，北京的水源供应地转向了高梁河水系，当时为什么会转向这里呢？ 那首先是因为这个元大都的规模、人口、消费都在增加。继承那个位置就是现在广安门为中心的那个丰台宣武，就现在叫西城了哈。 西城。 这个交界这一块地方呢已经不足以它这个城市规模的，就是满足不了它的城市规模的扩大。莲花池水系的水流也在水源也在减少。高梁河水系呢它是接驳了，就金中都时期就已经有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就是接驳了这个从现在的山海，就是积水潭这一带连到了这个昆明湖，就是现在的昆明湖，以前叫我翁山坡西湖，连接到有那么一条水道已经开通了，那么它就可以接受这个来自玉泉山西山的 就更多方向的水了， 对它的水源的那个拓展范围呢是向西北扩 扩大了，扩展拓展了，所以它水源就更加充沛了。 嗯， 借用这个高梁河水系呢，把这个西三的水源都一网打尽。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袁大都之前用的是莲花池的水系，然后后来水不够用了，就要把高梁河水系也一块接进来。 对， 那潮白河水系就比较远了，离这西边比较远了。 潮白河水系的引用呢，是它也是有它的历史依据和基础的。 嗯， 首先呢，就元代的时候，这个郭守敬啊，他开通的这个通惠河， 嗯， 他就有一个创举，就是把这个。我们北京城镇北方向的就是这个白福泉哈、啊，北边的这白福泉，它是东沙河水系啊，照理它应该是按照现在的水系划分呢，它是属于北运河水系的一支。 嗯， 在郭守敬那会儿呢，他就把它从北边往西引，引到西山现在的海淀， 嗯 啊，然后再到昆明湖玉泉山，再拐个弯儿。就沿着差不多现在金密雨水渠这个方向啊，拐着弯拐到在这个昆玉河，引到咱们这个城里来，引到积水潭啊。所以这个给了我们后代，就是近代以后这个北京水系的这个拓展水源的拓展一个思路，那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打着弯顺着这个三角线啊，三角的这个等高线哈、啊，从东向西再引入城中， 嗯， 这个是应该说郭守敬提供的一个基础和启发。 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个水利专家哈。 对, 对, 对， 而且您刚才说了，沿着这个等高线，实际上这个是还有数学的什么计算，这就很复杂了， 啊、 水利地理哈。 他不能直着引过来，直接引过来，他跨不过那个清河和。这个沙河的这个谷地啊、 哦、 这个河谷地带它必须得架桥、工程量比较大。再一个呢，这样对于北京城的安全也不是很好，它还从一这个缓缓的流水流的坡度啊各方面的考虑在里头。 所以您这样一说，郭守敬这个人在我的脑海中一下就丰富起来，而不只是以前课本上学的那样的一个平面的人物了。 对对，我们古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其实是非常的伟大的。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大家一起再来想一想。 多面的北京城，北京历史上第一条正式的铁路是为谁修建的？ A. 慈禧太后， B. 光绪皇帝， C. 袁世凯。 来，这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是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的第二集，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北京城市史的相关内容。今天跟您聊聊北京的环境和交通，为您邀请到的三位嘉宾是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环境交通一卷的两位作者吴文涛、孙东虎，还有北京城市史的责任编辑张秋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网友漂流瓶说，那北京是怎么变成现在严重缺水的状态的呢？听刚才专家的介绍说，北京的水环境一度是很让人羡慕的呀，那到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哪些的重要因素或者是历史阶段的变化造成了现在北京缺水的状况呢？ 这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素其实是很多也很复杂，但主要的来说呢有大概这个五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呢，我们用水的规模，也就用水量，在随着人口规模的剧增在不断的增加。本来比如说在元明清时候只有大概200来万人口，那个时候我们能用多少水，现在2-3千万人口，那是翻了十倍都不止，是吧？所以这个用水量是大大增加。还有一个方面，用水方式也改变了，以前是农业饮用、牲口饮用，对吧？人畜饮用，就是用的这个水的这个比例啊，也就也是不一样， 没那么多，最多就是浇点田灌溉是最大的用水量了哈。 对，就农业或者吃水就这么解决。 啊、 这有洗，现在也发生很大改变。我们现在每天都要洗个澡啊，以前的人恨不得一个月洗一次澡，是吧？这个用水量都不一样，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尤其是这个传统的农业到现代工业。是吧，现在化工企业呀、钢铁呀或者什么。 工业用水现在非常大。 用水量非常大、 嗯、 包括城市的清洁 以前没有这个城市清洁这一说，对吧？嗯、这个都在增加，这个主要用水方式改变啊、嗯。这还有第三个因素，最重要的是上游水源减少 啊、哦、 啊，因为我们无论是永定河也好，潮白河也好，这个五大水系的上游全部在北京， 嗯， 对吧？那么上游地区也在随着我们历史的发展在不断的开发，包括城市工矿，对吧？都在增加。尤其你说永定河来说， 嗯， 山西河北一带的工矿企业的增加多少，是吧？所以这个来源减少，对吧？他们也是层层截流啊，尤其是水库建了以后，大大小小的支流全部被水库截住了， 其他的地方也用水量在增加， 对呀、 啊，所以大家都在 整个流域上下游都是在用水增加， 嗯， 所以这个来水就减少。再一个呢，就是大的来说，就是环境变迁，叫气候变迁、嗯、啊。从明代以后吧，基本上咱们整个华北地区是处于一个日趋干旱这么一个趋势， 嗯、 啊。这个 现在全球也在变暖、啊、 对，全球也存在这个气候变暖这个因素，还有城市的热岛效应等等，就气候上来说它也有很多不利的影响。再还有呢，我们城市化，这个城市化对产生这个地面硬化，这个降水无法渗透，本地的水呀、啊、水源没法叫就地涵养就地转换、嗯，所以这个立体的水循环，就区域内的立体水循环也被打破，也就我们都有好不容易下场雨吧，哗啦哗啦全流走了。 哎，可是这流不也流到江河湖海里吗？还在咱这儿呢。 江河湖海它是往下游走了，它不没有渗到地下， 没有蓄到本地， 没有蓄到本地呀、啊 哦。 所以我们的蓄水能力随着城市化，尤其是城市地面这个硬化的问题的这种。不断的就是说受到影响，还有一个方面水污染， 嗯， 对吧？因为工业啊，就我们现在生活方式啊，用化工产品啊、农药啊等等的水污染，水污染的水它也是无法再生的。为啥呢？嗯、因为你想，本来是清洁的水，它可以 循环使用， 对，可以循环使用，它滋养草木啊，草木本身是留住水的，它是含养水分的， 嗯 啊，所以所有的这些环节都在影响着这个水。导致这个水源减少。 嗯，网友凡凡说，都知道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但是那是以前的说法吧？对于现在的北京来说，永定河还应该放在这么高的地位吗？ 我想对这个问题，应该说它还是依然非常重要的。 嗯，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对吧？ 嗯， 那么虽然现在我们看不到它的水了啊，你就这个没有那种流水上升的那种情景了，对吧？但是呢，假如你因此就把它废弃掉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河这个城市就连自己的就是这个脐带哈、啊、母亲的脐带就彻底的就剪掉了。 嗯， 也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只要我们本地区生态环境根本改善，还是要依靠自身的造血功能。 嗯， 要恢复我们这个地区主要的河流以及地下水水位，对吧？如果母亲河都要被废弃了，那北京以后的水源，你就永远，难道永远就指望着南水北调？ 嗯、 你永远指望着外地给我们输血不成吗？所以， 我们还要保护好这个母亲河、啊。 对，我们还是要保护好我们自身所有的这些，就是大自然的这些馈赠的资源。 嗯，说到这个保护，网友猴面包树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北京的大西山前些年被破坏得很厉害啊，这是从什么时候种下的恶果呢？古人就没有环保的意识吗？这位朋友关心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西山的这个环境的破坏和保护，另一方面就是古人有没有所谓的这个环保意识哈。 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古人的环保意识呢是有的，也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农业社会啊这个背景下，他所产生的啊这种保护环境的意识，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保护啊，他还是有区别的。 哦， 但是 怎么讲？他们那时候怎么保护？ 他这个保护是这样的，北京这个地方呢，毕竟是从这个金朝以后啊，我们就成了首都了。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哪个这个执政者他也希望他周围的环境呢是好的。 对， 相对来讲呢，北京西山这个地方呢，应该想保护的还是跟别处比较吧，他还是保护的不错的。 嗯， 这里边呢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过去啊， 大家呢都相信风水，是吧？就感觉啊，这个北京这个城啊，或者是这个皇家的这个风水，这个所谓的龙脉啊，都是从西山那边过来的。这样的话呢，你假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是破坏的比较严重的话，他就一个是担心他挖断了这个龙脉，这个是不可以的。 嗯， 这样的话呢，他在历史上比如说这个，其实明清的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对西山这个地方这个挖煤的啊，就是这个采煤啊，他一方面呢，他需要这个能源。但是另一方面呢，它还要有所限制，就是说你不能太过了分。 哦， 你过了分之后，你把它的所谓的龙脉挖断了之后，那就影响它的这个江山设计，是不是？嗯，哎，这个呢，他们呢就会这个对这个啊是有所限制。那这么一来，他虽然说这个龙脉的这个观念啊，我们讲它是有迷信的这个成分，但是客观上它却起到了啊保护环境的作用。 嗯， 还有呢，就是元朝，比如说这些统治者呢，他是喜欢这个打猎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规定啊，以这个北京这边为中心，大概是这个方圆800里这个范围之内，啊，他是不让你去这个就是去射杀那些动物啊，或者是砍树啊什么的啊。就在过去呢，也有这个，就是明朝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况，比如说为了解决老百姓这个烧柴的问题，就暂时大概是在明朝的洪熙元年啊，那个时候呢就放开了啊，就是说你可以到那个时候去砍一些树枝子，结果呢没想到啊，大家呢有的呢就是说你放开了以后吧，他把整个的树他都给伐掉了。 嗯， 所以说这么看起来，这个一管就死，这个一放就乱了，是古代他就有啊，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古人的这个环保的意识呢还是有的啊。 嗯，还是有的，只是用他们的这个方式哈。 对对对。 哎，好，那么这个这样，我们跟环境有关的问题一会儿再请二位老师还接着说哈，一会儿我们这个编辑也会再跟我们接着聊。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我们这个先要进一段广告了，因为我们稍后呢还要讲一下古人的所谓的环保意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刚才这个孙教授说了一部分哈，我们也来说说古代有没有环境问题，然后从交通上来看，过去的北京城到底是会不会堵车，我们的道路规划有没有突破古人的这个思路，我们都一会儿接着聊。这样，我们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最近霸屏暑期银幕的《新白娘子传奇》原班人马20年后重聚首，引来一波回忆杀。关于白素贞和许仙的故事早已超越民间传说的价值，成了时下最热的 IP 之一。由国家一级导演吴一平执导的郑以慈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将这出可悲可泣的爱情故事与京剧的魅力融合在一起，打破以往古典爱情主义的窠臼，他又是怎样用新壶承载这一历久弥香的老酒的呢？城市文化范儿带您在京剧的念唱作打中感受这一出千年等一回我无悔的深情。 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 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二，农历2月2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今天白天是多云，有浮尘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今天呢，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沙尘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请您注意防风防沙，入夜后风力会逐渐的减弱。那么因为今天有扬沙，所以呢对车辆保洁有影响，今天洗车指数是3，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来，交通方面，北京时间8:34来看一下路面。东五环五元桥以北南向北，京通快速路远通桥以西的东向西，西二环天宁四桥以南南向北，西四环叶各章北桥的以北南向北，以上路段均有事故发生，并造成了后车行驶缓慢。 多面的北京城。清朝末年，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陆续传入，一批有识之士为富国强兵开展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出现了铁路与火车。北京最早的铁路在皇城西院内，是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在光绪14年，也就是1888年之前，为慈禧太后铺设的窄轨轻便铁路。这条铁路长4公里，从德国购置的轻便小火车由数名太监挽绳拉拽，供太后来往于勤政殿与北海静宅之间。虽然没有更多的交通意义和社会经济价值，却占据了北京历史上第一条正式铁路的位置。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 北京历史上第一条正式铁路是为慈禧太后修建的。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是什么时候定名的？ A 元朝， B 明朝， C 清朝。 哎，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呢也已经出来了，这条铁路是为慈禧太后修建的。这个以前我们这个节目里头也曾经谈到过哈。来，这样我们先看看第三道题，永定河是什么时候定名的？元、明、清。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它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它，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8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与历史重逢和同变迁同行，继续为您带来《北京城市史》这套丛书的相关内容。今天是第二集，跟您聊聊北京的环境交通。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环境交通》一卷的两位作者吴文涛、孙东虎，以及北京城市史的责任编辑张秋月。那么说到北京的环境和交通，大家也很关注。网友陈香说，北京以前春天风沙就大吗？至少古代肯定没有雾霾吧，古代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环境问题了呢？孙老师， 这个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哦， 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在报今天天气的时候说，有这个扬沙， 是 还有什么这个浮尘啊？其实古代呢，它所记载下来的极端的天气啊，比这个要严重多了。 这样啊？ 哦，它是这个呢，一方面呢，就是一个是地面这个植被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天气干旱啊，再加上这个大风啊，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个沙尘或者是沙尘暴。在古书里边呢，就是说。他所记载的这个东西啊，类似于就是跟沙尘天气和沙尘暴有关的东西，像什么霾，还有那雨土，雨就是下雨的那个雨，它下的它不是水，它是土。 泥点子， 对对对， 俗话说的哈，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什么黄尘四色啊，还有什么大风扬沙等等等等的，这个里边呢，就是说我可以举一点例子吧。就是说明朝的嘉靖二年，那个是二月份和三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在通州这个地方啊，当时的这个什么呢，我们的方志上面就记载，当时是这个风霾大作啊，黄沙蔽天，就是走在道上的人，他说是这个行人呢，就是很多呢都被这个压埋啊，你想想这个沙是多么大。还有的呢，就是说一旦遇到这种天气，就是人这个身上啊，这个衣服上面呢全是这个黄色的这个泥点子。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万历这个38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文学家啊叫做袁中道，他到这个西直门外的那个高粱桥那个地方呢，他去等于是去观光啊，说正在树底下聊着，这个时候突然从西北啊这个大风就来了，来了以后呢，这个大风卷起的那个沙子和那个小石头子儿，一个是呢击中了这个人的这个身上嘛， 好厉害 哦，对， 风好大 呀，对，另外呢这个嘴里边啊，因为你人总得呼吸吧，是吧，你一呼吸那沙子一块呢都给进来了，这时候一看天气不好，就赶紧啊，就是跌跌撞撞的就跑回家。跑回家以后，他说了，一直到了半夜的时候啊，他跑回家之后，他肯定他得漱口吧。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他仍然感觉，说这个嘴，对对，这个 嘴 这么一这个什么这么一嚼是吧？怎么还咯吱咯吱响？可见呢，就是那个时候呢，还是很严重的。 但是这个还是有个发展趋势的问题。 对， 就这种类似这种记载呢，是明代以后日益增多啊，非常严重的时期，基本上就是都。出现在明朝的后半期和这个清朝的时候， 这是不是也是跟整个气候变化有关系？ 哎，对，一个气候变化，还有一个那个时候北京已经开始呈现出这个植被破坏和水源稀少这么一个现象了。 对对对，是这个问题。您再一个，您说是这个康熙24年的时候，也是通州这个地方，说一阵沙尘过来之后，是吧？家家是怎么着，用那个小推车啊，就往外推沙子。您可 见这都什么情况？ 对，所以比这个什么，比这个今天呢，那要严重多了。另外，像这个万历46年的3月份，那一天呢，正好相当于1618年的4月5号，比咱们今天呢稍微早了一点点。当时呢正在这 四月五号已经晚了，我们今天都4月10号了， 是不是？就是比咱们这个今天呢稍微早了一点点。那个时候呢，有这个内阁的这个大学士叫做方从哲啊，这个人呢，他们家就在北京的那个方庄啊那个地方。他正在那值班，说正好呢，那下午3点到5点这个期间，就看到从西北啊一阵大风过来，说当时他形容说，他向皇帝报告的时候说，他说是什么呢？就好像是有这个波涛汹涌的那种感觉，从西北就过来了。然后呢，狂风大作，说这个对面呢根本你就看不见人，这天马上就黑起来了。说这个呢一直持续到这个午夜的时候，说还没有停止。这样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沙尘暴。所以说这个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古代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尤其是沙尘的问题，那比今天是一点都不 也是很严重的哈。 对对对，也 是沙尘问题， 相当 严重，绝对是严重。那个他所谓的埋，古人也称埋嘛，那个埋，但是我觉得那个埋的成分跟现在咱们不一样，那个时候主要以尘土沙粒为主啊， 所以咱们后来三北防护林什么的 还是 很重要的作用 哈， 对 对对， 起作用。 咱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对 对对，那个四世同堂不有那个情节，就老北京的生活习惯，进门先掸尘，对吧？ 不就是土大吗？ 对，我家家户户都有个扫帚掸子，对，进门先拍，哇，身上 拍。是，我想起来， 这是老北京的生活习惯。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环境问题自古就有，而且从古至今，大家其实都在想办法，在这个。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对，你这个咱们这个种树啊，植树造林呢、啊，它肯定它是管用。 自古就有。 哎，就是说它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肯定管用。 说了这个环境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就是这件叫环境交通嘛。交通方面大家也很关注。网友石头说，古代肯定不堵车吧？ 北京从什么时候开始堵车的？到底是车的问题还是路的问题呢？ 这是这样啊。古代呢，就是说古今的交通的这个工具啊，它是不一样的。 嗯嗯。 那古代的时候，咱远的就甭说，你说这个清朝的时候啊，我们看清朝这个末年他们写的那些竹枝词啊，那什么，他那里边呢也记载，就是说由于这个大家呢都是争先恐后的啊，走这个要过这个城门， 嗯， 他也出现了，就是相互这个就他叫插车啊，等于就是插在一起了。啊，他也有这个， 就马车啊。 哦，对对对，马车呀，或者是跟那个行人这个什么吧，整个他是混在一起。这个就是说大家呢都在过城门的时候，是吧？他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嗯， 对。那但是 也有，通州那个潮船一来，大家都去 卸货 的时候，那个通州城里那是经常堵车。 对，一样的。那么现在呢，主要是由于这个，一个是人多了啊，再一个呢，汽车啊也这个增加的这个速度呢是非常之快。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出现堵车呢，反而就成了一种常态了。 嗯， 这个里边你说是车的问题还是路的问题？我感觉呢，应该讲啊，路的问题啊，就是说从它的建筑的这个质量啊，它的这个分布这个方面看呢，已经是还是这个质量已经相当高了。我倒感觉这个里边呢，就是管理的问题，哎，这个很大。 是人的问题， 对，是，对，也就是说是人的问题，一个是管理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北京的这个路呢，因为你受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城市啊，它的这个建筑啊方面的这种影响吧，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主干道那是没问题的啊，这修的你说是宽度还是长度啊，这个在全世界看起来我们是丝毫不逊色， 嗯， 但是呢，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主干道，比如说你要是拐弯，或者是我要出去啊。比如说它那个出口，这个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什么主干道，就是向四周这个可以疏散的， 哎， 这样的通道少。 所以您看，我刚才报这个路面上的拥堵，其实也是一些这个主干道哈。就北京的这个交通现在其实就是道路的这个格局还是按照古都的这个基本格局是吧？ 对对，它的格局没有突破。 但是你说要突破这 个 话。对于整个城市的这个风貌会有影响呀，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对，就是其实呢，有影响也可以说没有影响，关键你去看怎么弄。就路网的密度和这个毛细血管，我们说道路这个交通这个网络的毛细血管不发达，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你像在比如说东京啊、纽约啊、也巴黎啊，也都是大城市，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家也有那么多车，对吧？但是关键就是所有的毛细血管你都是能流动起来，以一栋建筑为中心，每一栋建筑周边的道路如果都能纳入整个公共交通的范围的话，打破那么多大院啊这单位的阻隔，我想这个状况就会好的很多。 是这个北京这边啊，就是这种大院啊，就是它的这个站的那个距离啊， 嗯， 它太长了。也就是说你出去了一里地了，就是还是、这个、 要绕过这地方不容易， 这个、 不容易。 这个单位的 我们所有的单位都有院墙，只不过是个院墙范围大小的问题。而且我可以说我们的这个道路上的这个防护栏呐、啊，各种物就是。铁栅栏啊，估计是世界上最多的啊。 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规范这个道路上的秩序。如果要你说要您说如果没有这个栅栏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混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两难的事情啊。 对。 那么北京的这个交通，从这个古都的那个时候的风貌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突破的吧？ 啊，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它是这样，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要保护啊这个古都的这个格局啊，也就是它的城市的这个道路系统的这种机理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说来延续啊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也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嘛啊，来对待的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毕竟呢是还是要适应这个现代啊社会发展的这种、这个、 需求， 对这个需求 是。 那么这么一来呢，你就会不断的啊，一个是呢改进你的交通的这种这个手段， 还有呢，就是从道路布局的这个方面呢，或它肯定会是有所这个突破的。 嗯， 比如说这个我们北京这个地方，因为你历史悠久，但是呢，事实上呢，你同时你又背上了一个什么呢？正是因为历史悠久的这种负担，也就是说你这些所有的这些地面的这些东西啊，你都需要保护。那么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在我们修地铁呀，或者是干什么的，就是做这种这个路网交通重新布局的时候啊，你就不得不绕开啊，就是我们这个老城的那个中心的城区，还有呢在地下，你肯定是要小心翼翼的。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啊，这个北京的这个交通的这种布局啊，这个道路的这个选择，肯定呢它会是有一些限制性的因素。 嗯， 关键呢还在于你把所有的这个政治的、经济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很多的这个功能啊，你都集中在北京，就是以这个旧的城区为中心的啊，就是这么一块地方。那当然大家都来找你办事儿，全国各地的啊，全世界的人都拥到你这儿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不就人为的就是造成了啊，由于我们功能的过分的集中，那就造成了交通的拥堵，这只是个表象啊。假如说没有这么多人到这儿来，是吧，到这儿来这个他必须得到这儿来，是吧，那个交通的这个情况呢，它也会这个有所缓解的。 所以现在不是正在做首都功能的疏解吗？ 对，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 啊，对，这个肯定是我们希望呢，就是说随着这个啊首都功能的逐渐的疏解，我们北京的交通的状况、环境的状况会变得呢比我们现在啊要这个好起来。 不是首都功能，是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非首都功能， 说错了，一定要讲清楚啊。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那咱们北京呢？确实现在还是一座非常充满活力的大城市，这也离不开环境交通的保障。那您觉得纵览咱们北京的环境交通历史，对于今天的北京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环境方面呢，就是一个是啊，我们要很好的处理，就是人在他自己的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就是人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人和天地啊，和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大自然它之间的这种在哲学的这个层面上吧，我们来处理啊，怎么看待这个关系。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不能总认为啊你是万物之灵，又是大自然的这个征服者和这个改造者，这个呢是不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知道人有这个他自身的啊改造自然的这种能动性和他的迫切的需要，但是呢这个时候也更需要我们把人自身当成了环境的一份子，在环境里边的一个要素啊，一个元素，这么来看待。这样的话呢，才能建立一个人和环境和谐相处的这个关系。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了一点，就首先我们从我们的意识上边啊，如果把这个问题认识的清楚一点，那么相应的啊，这个所有的环境问题，包括交通在内的啊，包括这个气候方面的一些东西，虽然说我们不能啊，改造这个不能去影响大气环流，是吧？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啊，这个一个是呢，我们改善地面的这个植被啊，来改进啊我们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状况啊。 吴教授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继承和保护的就是人和天地、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关系。 嗯， 就是我们要把就是这个生态和谐的这样一种系统保护下来啊，这个要以人为本，还要以环境为本。环境也是我们人社会当中的一部分，对吧？啊，这是我们要加强这方面意识。那么突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要需要我们不断突破的就是这个管理的意识，就是要有一个现代化的这样一种国家治理和国家这种管理能的手段吧。啊，就是这个观念上也要与时俱进。啊，就是我们要用一种，就是说，人权、路权，什么各种权利，包括动物的权、生存权，是吧？包括这个风雨、自然各种力量的这种权利，都要有一个平等的对待。 嗯，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把第三道题的答案再公布一下。 多面的北京城。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管岑山天池，流经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省两市，全长680公里，其中流经北京市的河段长159.5公里，流域面积3168平方公里，是境内最大的河流，